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 咁啊 都系四个人吓，咁啊钱博又话有佢个有个伙 计 又咩啊拗柴系嘛拗柴 系， 佢得两个伙计啫，一个伙计。一個火影咬柴就到自己， 成 自己親自要赤膊上陣， 好多個夥計嘅。 唔知啊，我冇去過。咁佢話佢夥計咬柴唔得，即係上唔到班，咁佢要頂替佢工。咁我估係得兩個啦，一個老細，一個就嗰個夥計。咁個夥計咬柴冇人會。 唔係通常係咁樣嘅。 啊，頂啊， 嗱，通常係咁樣嘅。即係啲夥計翻唔到工，佢要頂嗰啲咧，通常都係位高要位。 係啦。 嗰啲要位嘅人咧就。洗碗嗰個唔得閒翻工，佢又要頂；掃地嗰個唔得閒翻工，佢又要頂，係嘛？ 收銀又要頂， 嚇、啊！收銀又要頂。 兩個唔得閒咪撲街 啊！咁係冇三頭六臂噶啦，要嗰啲即係啲重要職位嚟嘅啦嘛，係咪先？即係好似嗱，坐我哋身邊呢位阿祖兄咁， 係嘛？ 係啊！ 喺而家呢個疫情嚴重嘅底下，呢個升學嘅業務一腳。一個人要殺曬，係嘛？有啲同事又 home office， 又你夾硬要佢翻工，佢又兇你，啊你唔兇 office， 我就兇你啊咁， 係 嘛？ 啊啲而家就因為其實有好多咧就都可以係 home office， 因為要見面咪 video conference 咯，咪視像會議咯。啊咁農曆年前咧，咁啊香港啲 cam 咧，即係啲中介嗰啲 cam 咧係冇曬。賣曬 咁搶手， 我又唔知喎。 係啊，咁我試下即係喺由依個灣仔去到依個黃金咧、深水埗咧，都買唔到。咁咧，後屘就話買大陸嘅頂住先啦，幾廿蚊嘅。咁我就買咗只$58嘅，咁初初你用住先，即係嗰啲好 cheap 嘅啫，即 係頂住先 嘅啫。 好啦，望到個樣啦， 即係假象冇咩噶啦。 你唔好講嗰啲噶啦， 蒙 嘅。係啦，咁咧跟住咧$58 OK 啦，咁佢用到都起碼見到個樣啦。好啦，咁啊星期三買完就星期四翻去試啦，星期五再買，冇話而家都未話。星期五買。我要十隻好豪咁樣，跟住望，本來$59嘅，本來$59，我望一望$78， 加咗價啦， 加咗價， 唔係你需求問題啊嘛， 喂， 阿張兄，你雖然你又話教數學啫，但係呢啲市場學你都有兼。啊！兼收埋噶嘛， 多咗人買呢啲視像鏡頭。 係啦，我預咗咧一隻係$200-300嘅，結果$200-300嗰啲冇貨。 唔係 $300到啦，係啊，$300到啦。 係啊，咁啊冇曬，你$300 賣平咗俾你啦，$700。喂，嗱，即係講啦，講翻啲正經嘅嘢先。大家即係今日聽緊我哋嘅節目嘅朋友咧，記得喺你即係要撳 share 啊，又叫咩話？ CLS 啊 ，CLS 啊，有次啊，唉， 真系。C comment 啊 ，L like S share 系啦，记住啦， 黐捻线， 系 咪谂记咪用耳机咯？ 仲要咧，记住咧，交台费啊，月尾啦，差唔多 ，OK。咁好啦，咁啊，我哋今晚咧就即系租上嚟咧就。要跟我哋講加拿大升學啦，咁嗱，講起加拿大咧，我要即係借用一分鐘時間，因為咧，我哋我哋加拿大阿李永亨咧，咁啊想諗住想去探下六叔，咁啊因為加拿大咧都個疫情嚴峻，咁啊老人院咧都全部 close， 咁啊冇得去探， 係啊。咁而家香港嘅老人院咧，其實都係封咗過咗個幾月嘅啦，就唔俾人探嘅，就要用一樣啦，用視像啦， 係 啦。 咁我哋仲有一位，老友咧，上嚟做幫我哋做節目嗰位咧，啊， 好多 出書， 許老爺。 阿許老爺咧就打電話翻嚟就託我咧。就問候阿謝公， 多謝阿許老爺，因為佢都有睇我哋節目嘅。 阿許老爺咧就話：喂，你哋啊要啊 保重身體， 保重身體， 因為我仲要留條命去加拿大探佢噶嘛，大佬啊。 咁啊，許老爺咧就即係打個電話翻嚟咧，就問候下我哋嘅張三啊，讲多啲粗口啊！ 咦，你讲定佢讲噶？ 我讲啊，佢够胆讲先得噶。 张生用数字代表得噶啦， 系系嘛？咁啊，即系嗱，连串咧，我哋即系都有海外关系嘅， 系系 系嘛？我哋有加拿大嘅，即系叫做咩啊？海外關係嘅 境外勢力啦， 有啲境外勢力嘅， 又唔係叫境外勢力，有好嘅，好有嘅，好有。 咁咧，今次係講翻啦，就阿蘇叔再上嚟咧，就係講下即係加拿大升學啦。 升學， 咁今次咧加拿大升學，你就今次講嘅就係、是。就唔係高教啦，係一係 我哋而家直都講緊咧中學， 中學嘅， 中學 啦，係啦， 不嬲都講緊中學。咁亦都咧，即係因為咧，嗱，本來上個星期咧就安排阿租上嚟同我哋講講呢個講座嘅，係咪？咁呢個講座咧就係咪我哋會繼續進行咧？咁啊，上個星期你又奔波咗一個禮拜啦， 係啊， 會唔會啊？ 會一路都會，一路都會。 咁啊，確定喺幾多號？ 辦啊！29號， 定咗啦，29號 係啦，晏晝兩點鐘開始，就喺尖沙咀嘅君怡酒店， 即係金巴利道，金巴利道， 佢英文叫 Cambria Hotel， Cambria Hotel 係啦，係啦， 咁啊，美麗華酒店行過少少， 係啦， 行過少少， 係啦，即係喺婚紗街嗰度。未到婚紗街啦，差唔多到婚紗街嗰度，系啦， 好方便。咁咧就我哋又系会摆上天南海 PM 謝公啦。好啦，咁咧就翻轉題就係話， 唔係大家都關心嗱，講翻個會場嘅佈置先。嗱，即係而家呢個疫情嘅情況底下，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安排？ 有。我哋就嘅點解咁遲先至落實咧？就但係我哋要睇翻個考慮翻嗰個即係個場地。 係 揾到呢個場咧，就佢可以容納成200人嘅。咁我哋咧就。控制大概喺50-60人就算啦， 係 即係鬆啲， 隔兩個位一個人， 係啦鬆啲，即係我哋考慮到呢啲問題嚇，咁啊即係始終而家呢個情況咧，大家都係希望即係安全啲好 ，social distance 啦，呢叫做 係啦，大家嘅要坐梅花陣咁樣，咁隔開嚟坐， 總之隔開啦，大家坐疏啲咁樣， 即係到時會有工作人員咧就勸喻大家唔好坐咁埋啦，唔好坐咁逼啦， 係咁同埋一定要戴口罩，唔該， 呢個座位擺疏啲咁咁 啊，係一定噶啦，我哋擺疏呢個座位，咁佢咪坐鬆疏啲， 咁啊仲有就係入場就嘟一嘟係嘛， 有。 即係嘟嘟，咁你就發燒就唔好嚟啦，嚇！咁啊，為咗大家安全起見，因為都考慮到啦，即係喺疫情底下都仍然要辦，亦都係有個需要性啦。 因為即係每年佢係呢個時候，佢係遲咗噶啦。正常嚟講，應該係三月份就已經要 complete 曬噶啦。而家我哋已經退遲咗，即係學校嗰邊已經退遲到話去到4月、5月噶啦。係啊，因為個疫情嘅原因，即係個招生方面其實退遲咗。 係啦。咁嗱，講翻啦，咁就係即係主要係中學嘅課程啦。係 啊。 咁加拿大嘅即係個學制又同香港唔同噶，咁香港小學6年就就中學就 都一樣6年6年， 6年6年， 係啊6年6年。 但係佢咧就係好似唔係話分，即係1-12級啊咁樣，係咪啊？就結束 係冇錯，1-6級係小學， 係 7、8、9、10、11、12就係中學。 係 就完成咗成個中學課程。 咁佢中學咧就冇話好似台灣咁就分初中、高中定就 冇， 即係到嗰個級咧就第7級開始就叫做中學啦， 叫做高中咯，即係我哋叫高中，其實佢就冇呢個 concept 嘅，咩叫高中？佢呢個7年級啦，佢 係7年級，係咁都係叫 high school 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係咯，又叫做初中啫咁講，7、8、9、10、11啊嘛，7、8、9就係初中。 Senior high school。 係啦，係啦， 係咪 junior？junior，junior 係啦，係啦，係啦。 嗱，咁最嗱，依家呢個時間咧，依家呢個時間咧。都是放緊佢哋叫 Spring Holiday， 係 嘛春假。 咁就 即係復活節啦， 復活節啦，咁啊香港好多學生翻咗嚟啦，咁咁但係好似話聽聞講你哋學校咧啲學生都唔願走喎。 我哋啲學校咧咁樣嘅，因為佢本身就係寄宿學校嚟嘅，佢連就本地生佢都係寄宿嘅，咁佢全部寄宿咧，佢就基本上即叫做本身已經做曬隔離嘅啦。人哋外人入唔到去，就變成出即係學生又唔可以出去。咁所以其實就學校咧就俾啲家長選擇嘅，咁啲家長選擇喂，咁你都喺學校算啦。咁所以佢就連嗰個假期咧開地佢都開埋宿舍俾佢哋。 係，咁嗱，可唔可以再講一次啊？即係上一次你就講過學校喺邊度啊？今次可唔可以再講一次？ 可以，就喺 邊個地區？ 多倫多，大多倫多啦嚇嘅聖 Catherine，聖 Catherine 就離開就大概嚟講，我講個 concept 就係話好簡單，你去到多倫多機場一個鐘頭就到市區，一個鐘頭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嗰個學校嗰度聖 Catherine。其實就係嚟講咧，就係你由機場去 downtown 一個鐘，由機場去到聖 Catherine 又一個鐘，即係其實個距離係好近啊。 係啦。 最好的就是他離開那個一個很著名的景點很近，就是那個大瀑布，是的，就是大瀑布那裡很近，二十幾分鐘揸車過去， 是的，那過美國都快 咯，都快，過美國都快的，過美國都快 的，老實說，即是這樣說，三哥那些在台中讀書的時候最叻咪就喺校園，你喺有啲寄宿學校有鬼得出門口咩？ 唔好意思，我即係學校高少嘅。 你又唔同啊？但係即係你係大學啊嘛， 佢啲中學啊嘛，喺寄宿啫。第二三年你自己飛嘅啦，大佬。 大學 你中學大學就係你中學啊嘛。 咁如果係咁咧，就係、是、譬如啦，而家香港申請過去，咁係即係中學，咁係邊一個年級過去就比較你會建議咧？ 其實咧，我係我哋講成個即係話嗰個講嗰個以教育行先嘅話咧，就梗係話你由第七年級開始，即係我哋叫初中一年級就過去讀啦。 係讀即係依邊咁，即係小六之後上去。 係啦，咁樣呢個係最好啦，咁樣。咁但係咧就考慮到就有多方面有個即係嗰個成本啦，即係話個即係家庭壓力啦。咁啊，我諗咧就由十年級，即係我哋香港叫做話高中一年級開始，就過去讀三年。咁啊，三年咧，咁就九成你都可以入到大學噶啦。係啦，呢個你都唔需要擔心啦。係啦，九成噶啦。如果你由初中開始讀嘅話咧，就十成嘅。 係 嚇，就點解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啲細路仔咧，佢去到一個陌生嘅環境，佢都要適應期。 係 咁啊，適應期嘅話咧，其實 逼佢要講英文啦， 係啦，又要同啲同學大家溝通啦。咁所以其實喺一個第一年嘅時候，其實你係會即係個學習會唔容易跟得上。咁你越早過去嘅話咧，咁你係咪越早 係？即係語言咧，就係越年青咧，就係越容易學嘅。係 啊，因為同埋你要習慣佢嗰種教學嘅模式啊。因為佢嗰啲係屬於走堂嘅。咩叫走堂咧？即係總之你 選課嘅。 係啊，選課嘅，因為佢中學嚟講都有成廿幾個科目。咁你要選嘅，咁你選咗邊咩科目就去唔同嘅堂度，即係 class 嗰度上嘅。即係話你唔係話好似香港坐定喺度，呢個班就呢個班嘅。 個老師嚟你嗰度， 所有課程都係喺個班嗰度上。 佢有啲就甚至乎佢喂你係， 我有啲大學 feel 喎。 直情有嗱你譬如話你有啲課程你係特別叻啲嘅，你可能咧佢就會喺。下一學期佢就同你講啦，喂，咁你就 轉工， 就上高啲嘅級數去上啦，嚇。咁但係佢都係七年級或者八年級，佢原本係幾年級嘅，但係咧佢可能就會同嗰啲十一年級啊咁嚟去上嘅喎。即係呢啲完全係喺佢哋嚟講係完全係正常都不正常，即係跳級我哋香港覺得話咁好勁喎，但係佢嚟講。佢好正常， 可能喺一兩個科目裏面，佢係令特別醒嘅。咁你不如嗰兩級你就唔好上。 係啊，譬如有啲啲音樂佢特別勁啲嘅， 上十級啦，不如上兩級啦。 啊，然之後佢譬如話佢喺聲樂方面特別有天分嘅，咁佢咪會俾佢上高級啲去學咯。因為吸收得快，又學得快，咁你冇理由箍住佢喺個即係嘛咁樣。所以其實喺嗰邊讀書咧，你個細路仔又要習慣呢種咁樣嘅學習環境。 即係我都曾經聽過咧，即係話有啲人講就喺香港咧，就算你係天才咧，都變咗蠢材，即係你發揮唔到 是難以發揮，難發揮。 即係你咁樣講咧，就即係有啲同學媽咪咧，嗰啲家長咧就開竅啦，係嘛？即係你個仔明明係喺音樂好叻嘅，咁但係咧，你三年班就三年班噶啦，四年班就四年班課程噶啦，咁。 即係香港嗱，即係咁樣講下，你讀書嘅時候唔會有一個老師咧係專注咧去啲俾啲學生咧去計規劃佢嘅人生嘅。咁但係咧，加拿大咧，特別係我哋學校咧。就有一個老師是專門在即十年級的時候呢就開始跟他規劃人生的了。什麼叫規劃人生呢？就是喂，要選科啦，選啱科。因為點解呢？你選啱科，那你才會投入去學。 有興趣， 有興趣，同你將來要做啲乜嘢，你咪要選啲咩科咯，係咪啊？你唔可以話喂，讀完先至諗啦，唔係嘅喎。咁你應該正常，咁大家係咪應該係話有個咁嘅規劃喺度？ 你想做醫生嘅，咁一定要讀 冇錯啦， 你唔好你要讀下 cam 啦，你就唔可以話依啲唔乜都唔識有。 成日揾隔離個妹妹仔扮護士、扮病人、扮醫生， 咁呢個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動力嚟嘅。 難怪我做到醫生啦。 等叔叔講，你睇下醫生。探下病先， 大話讀唔到醫科啦。你咁頭先你講咧就係、一般嚟講就三月份開始嘅報名。咁嗰邊咧嗰、那個學姐就幾時係學年嘅開始咧？ 九月一樣。 一樣九月， 九月， 所以咧就依個時間去申請， 係啦。 咁如果咁嘅時候， 因為北美都係一樣噶啦。 係，咁而家申請嘅過程裏面啦，咁大概需時咩？先講個時間啦，需時幾耐咧？ 我哋基本上嚟講咧，由你申請表遞申請表開始申請，去到即係話接納你咧，咁大概一個月到啦。咁中間嚟講，當然我哋都會有一個面試嘅，係啦，嗰、那個面試喺香港做，香港做，咁就有一個面試嘅。咁面試完咗之後，跟住 OK 嘅話咧，就會直接就會入學通知書就會 send 翻俾個家長。 咁嗱，譬如講嗱，我而家係個小朋友啊，我係而家係小六畢業啦。咁我而家想報讀嗰邊嘅七年級。好啦，咁佢有冇咩特別嘅要求佢咧？譬如話英文要點樣啊，或者係考試。 如果你是小 即是 如果你是这个不好意思啊如果这个是你是小六的话就不需要了。他直情是会看回你由小一到小六的所有的成绩。然后呢就是就是了。咁就呢、這個嚟評估你，同埋最主要係個面試啦，係啊個面試啦。咁佢去到嘅時候，你要擔唔擔心佢英文唔得咧？嗱、呢樣嘢咧，就好多家長成日問我呢個問題嘅。喂，實唔得嘅喎，佢話我佢小學啫喎，英文邊度得啊咁樣？咁其實咧，去到嘅時候就有專門佢嘅生活老師咧。就開始去 train 佢嘅嗰個生活英語噶啦。咁基本上咧，另外咧喺佢入去入讀嘅班嘅時候咧，就本身咧佢就會先俾到佢一個語言班先。即係擺佢個語言班嗰度，咁做一個評估。評估完之後咧，先至分班嘅。即係先分究竟係即係七係一二三啊咁樣啦嚇，咁樣嚟分咯。咁所以基本上嚟講咧，可以話。最遲嗰個小朋友咧，喺三個月裏邊咧，就已經係可以溝通得係完全順暢。 即係應付到一般嘅 社交啦，起碼 社交同啲同學啊，同老師啊，同社監啊，同我哋嗰啲啊，係啦，嗰啲姐姐啊，嗰啲啦嚇，外國姐姐啊，咁都溝通得好。 咁但係政府有冇話特別要求就係、是、即係依、這個嗱，我知道大學咧就考 TOEFL 啊，即係要你 TOEFL 四或者 IELTS 嗰啲啦。咁如果你中學有冇依啲要求咧？ 中學唔使嘅， 中學唔使嘅， 中學唔使嘅因為大學嚟講喺嗰個。concept 上咧，你係一定即係話係應該高等嘅教育啊嘛，咁你一定要具備呢一樣嘢先。 咁據我所知就係、是，如果喺嗰邊讀中學畢業再上大學咧，就係唔需要好似再考依個英文試噶啦， 冇啦， 係啦。據我所知好似係啦， 冇噶啦。因為本身嚟講咧，你喺嗰邊咧，佢本身嚟講佢就係全英語噶啦嘛。呢、這個所以佢基本上嚟講咧，佢都唔會擔心你嘅英語水平係差嘅。係嘛？英語水平係差嘅。咁當然啦。佢日常嘅嗰、那個學校嘅課程裏面都有啲寫作啊，都要寫論文嘅，中學佢都要嘅喎、啊，中學畢業佢都要寫論文嘅喎、啊，咁、所以變相嚟講，其實佢嗰個書寫能力，你 在學校的成績已經看得到了，他不需要再額外要考個 TOEFL 不需要，是這樣。 咁如果咁嘅時候，譬如我哋頭先講啊，最好就係、即係小學就即係由七年級啊，咁或者可以 一係就七年級，一係咧就係十年級， 十年級即係 唔好中，係啦，唔好 中間插， 中間插就其實就麻麻地噶啦，即係特別係你去到十一年級、十二年級，啱啱早兩日有一個同我講，成績又唔好，又想話喂可唔可以逼入去十二年級？咁我哋成績唔好就已經 係逼十二年級， 要逼十二年級， 就算收到你嘅話，可能就對你 揾 大學揾大學嘅 咁冇難度。咁我問佢話：你嘅小朋友幾多歲啊？十八歲嚇？咁我哋留過班嚟嘅咯，係咪先？留過班嚟嘅咯，係係咯。咁我話你就唔好咁樣啦。咁你還掂你都係想佢讀大學，你唔係話係咪啊？去 try 啊嘛？你係係希望佢讀到大學咧，就唔該你直情同即係我就。建議他咧就同學校申請係讀十年班，咁樣咧你係遲人哋兩年，OK，但係你起碼可以 complete 曬成個大學課程。你知道加拿大嘅大學同美國都一樣噶啦，你入去咧就唔係難嘅，但係你要畢業就好難嘅喎，即係你畢業咧，即係難咧係點樣難咧？就係話就同你考香港考去就難，畢業就容易。是嗎？香港是這樣的，畢業不難的，香港香港下一步是難的，但是他那邊就畢業真的很難的，你那個第一你那個考勤一定要很好啦，即是不要經常走堂啦，第二就是說你那個那個成績一定要每一年都很平均啦，即是說不可以你不說三即是兩年好一年兩年不好一年好或者兩年不好兩年好一年不好你都畢不到業的，即是他要看你的平均的，另外你的論文啦，你論文也要合格，不合格的一定，所以其實在加拿大呢你很多人就說喂入到大學就行了，不是這樣的concept的，你入到大學你畢不到業很多的，特別啲鬼佬都係好多畢唔到業嘅喎， 分鐘讀多幾年嘅要， 係啊，唔係到到佢過咗一個年齡，佢就 即係 唔俾噶啦， 唔俾讀噶啦。 即係就算好似我咁樣啦， 冇曬政府資源啊嘛， 社區大學嗰啲繼續讀咯， 嗰啲係成人教啫， 即係好似我啲。即係我係啦，喺台灣咁樣啦，咁就其實都好多畢唔到業嘅， 係咯，就係咯，就係咯，係啊，台灣都係啦，你入去其實又可能冇咁難。 睇科係啦， 係啦，係啦，嚇咁。但係你畢業你有時咧有難度㗎。 咁我係讀數嘅就即係 更加難啲啦， 同八十幾都畢唔到業， 因為讀數學更加難啦。 係啊， 係啊，唔係容易啊，係啊。 唔係都講翻啦，嗱咁頭先講到啦，即係話中學就。一系就 form one 你就去啦，啊，即系我哋叫 form one 啦，七年班啦，一系十年班去啦，咁，咁好啦，咁就即系而家廿八號，咁我哋就有一個講座， 廿九號，聽書， 29號， 咩？ 紅色嗰日嚟嘅，紅色同你件衫嗰日，星期日嚟嘅， 星期日嚟嘅，咁因為 而家好多人都當夜星期日啦嘛， 係日日都係， 因為飲曬翻工， 真係 日日都空啊嘛，空 日日都空，日日都空， 係嘛？ 係啊， 咁啊變咗即係嗱，29號咧就大家嚟聽啦。咁啊頭先嗰個即係阿張三都問咗，即係都同大家講解過。即係呢個中學嗰個課程啊，學習啊，我都想了解多啲，因為頭先我提到啦，因為而家放緊假，咁就好多歐美學生咧，而家湧緊翻嚟香港嘅，啲肺炎咪帶咗翻嚟啦，咁頭先你提到啦。學校宿舍咧繼續開放， 我哋學校係咁咯， 你話 即係間學校都唔同啦， 嚇冇錯，咁就嗱，即係咁睇啦，即係如果。照你所講，如果學校咁嘅封閉式管理嘅話咧，咁老實講，即係逗留喺學校好過喺社區度留念喎。 梗係啦，我上次都講喎，其實你就算話冇呢個疫情都好，你揀學校嘅話，如果中學嚇中學揀學校嘅話咧，你梗係揀有宿舍噶啦。你冇你因為點解咧？你住喺啲鬼佬屋企，第一佢好可能佢有細路仔咧。就會形成了一些嘅，即係嗰啲叫我哋叫歧視啦，係嘛？即係個細路仔會覺得，喂，佢對自己嘅仔好啲，對我衰啲。第二，啲功課佢唔會幫你睇嘅，OK？ 係雖然佢係簽咗做監護人，係有責任要睇住個細路仔，但係佢係實質唔會做。咁你個細路仔咧走咗出去玩，佢都唔理你嘅喎，OK？ 咁仲有一啲咧，就係話 即有啲叫寄宿家庭啊嘛， 系啊，寄宿家庭就你系得两种嘅咋，中学你都系读寄寄宿家庭， 一系 寄宿，一系学校。寄宿家庭你可以系自己嘅亲戚，咁样或者朋友。咁但系呢种情况唔多啊，有亲戚朋友，而且老实讲，亲戚朋友唔系个个都愿意噶嘛。 你整件嘢俾我，我点要负责个房 啊？喂，因为个责任好大啊，你明唔明啊？ 除非系好亲人啦， 冇错啦。 咁嗱，我就即系有个比较关注啲问题咧，就系话，一过去读书。咁啊，唔係話諗住，即一定會淨係諗住個中學課程噶嘛。咁就係啦，諗住就第日上大學。嗱，咁如果喺嗰邊讀完中學上大學，同香港我讀完個中學過去，咁佢我過去嘅一喺嗰邊讀咗高讀完中學上大學，比起香港再過去嘅邊一個優勝點喺邊度咧？ 第一樣嘢啫，就係話你如果你個仔女成績非常好嘅，非常好嘅，你可以讀完中學再上大學。 香港就 係香港。OK， 但係咧，大部分嘅學生係咪啊，都唔係話唔好，但係未去到非常好。 係 咁就我就建議佢咧，就去到外國讀中學再上大學。即係咁樣嚟講咧。就會你的機會就大很多。 是你是指大學錄取這一種學生的機會那個數量數字會大過是在即是過來香港收的樣 子。是啊是啊是啊。 是 啊是啊他這個問題就是這樣的。即是在外國呢他的大學呢他收生呢他從香港的大學收生呢有少少不同。香港大學呢收生他就很願意吸納一些外國學生嘅，咁佢係而且係俾啲政策佢，即係優惠佢，鼓勵佢過嚟嘅。咁但係加拿大同美國嚟講咧，佢哋基本上都即係好嘅大學咧，佢都唔優呢樣嘢。咁所以其實佢冇額外一啲 offer 俾你，或者係話即係你分數低啲我都收你，唔會㗎。分分鐘你嘅分數係要高過佢本地生少少，佢先考慮你。因為點解咧？佢嘅立場。他是要收啲優質嘅學生，咁佢一定係優質過佢自己學校的學生，即本地嘅學生先，咁佢先會考慮。同香港有少少唔同，香港唔知點解佢係吸納，係願意吸納好多外國學生，咁有時可能俾好多優惠佢啦，學費啊，或者係一啲即大學啊，或者係一啲分數可能你爭少少啊，佢都俾你入啊咁樣。但係喺美加啲地方咧，英國我諗係啦，一樣噶啦。總之佢。你的分數要高過去本地的即同等學分你要高少少才收你 咁就係你咁講咧，即係係如果我過去讀高中再上大學嘅話，佢就將你就當 你本地學生嘅嗰個分數嚟睇啦。 係咁嗱，如果咁上大學，咁個學費咧會唔會將係當定係都係外即係海外生啊咁樣收費？ 咁呢個一定嘅啦， 係 呢個一定 嘅， 係因為你本身 即係冇學費就冇，即係上大學就冇嘅， 冇。 但只不過咧，佢就係話將你即係你報大學嘅時候咧，佢就當即係。當是本地學生一齊睇， 佢變咗你有優勢，就係話你需，即係話緊係你容易攞到你想入嘅好嘅大學， 係 好嘅大學。 你亦都即係都翻轉頭咁講啦，你由中學開始去讀，第一你就適應咗嗰度個當地嘅環境，你已經即係嗰個學習嗰個情緒，你已經適應咗嗰度嗰個文化，嗰度嗰個通，係嘛？咁你上大學嘅時候，你就容易去接軌啦，正所謂係咪？咁你突然間你就喺香港，你就去到大學嗰，去到加拿大，你要升學，起碼你要花兩三個月時間，你先至適應，係咪？仲時間你 TOEFL 考到好叻都好啦，去到突然間你用全英文去溝通嘅時候，都未必夠嘅。 你香港學嘅英文同埋喺當地嘅英， 即係 生活上嘅英文係 有少少唔同啦，係咪？ 同埋佢哋有喺寫作方面，佢哋自己都有佢自己嘅一種慣常。 係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嗱，除咗頭先剛才所講嘅，即係金錢嘅考慮其中一個。咁就係話上次你提過啦，即係而家喺嗰度讀經理學校，喺嗰度寄宿學校就係20萬一年咁，係咪啊？ 連埋生活費，連埋生活20多萬啦，23萬到啦， 20多萬到，20多萬加紙。 而家就而家 唔係20多萬係 20多萬係講港幣。 哦，港幣係 港幣，加紙要8萬，你真係傻傻地 咁。加紙搞清楚啊嘛，中學課程嘅意思 要搞清楚啊嘛，即係有啲人聽哇，20萬加紙唔係嗱港紙。20多萬港紙嚇，20多萬港紙，咁就即係每個學期咁啊20多萬，咁你讀3年大概六十 零萬啦。咁你跟住考到間你自己心儀嘅大學。咁又係廿零萬一年， 報嘅啫，唔使考嘅有啲， 啊報就得噶啦， 係啊，係學校幫你，因為我都話佢有個規劃。 我未讀過大學啊嘛， 唔係啊， 我同佢借工成日諗住考翻間大學讀噶，原來唔使嘅，報得噶啦。 你香港、台灣就考， 哦咪係咯，就報啫嘛， 係啊，咁你即係佢學校已經會幫你規劃好咗，已經一早佢就知道你係要讀邊啲大學，佢就已經幫你寫埋推薦信。 好啦，嗱，有啲咩詳情想知嘅咧，就29號參加嗰、那個。 喂，我等喂，如果你得閒嘅，一陣間傾多20分鐘添啦。傾多 冇啦，冇啦，冇啦。因為太多，仲有好多問題。 你話冇冇咯？因為 唔係咁 咁留翻29嘛。如果今日講曬29，講咩咧？ 好多29號可以再親身去出現嗰、那個。 O K O K， 邊我哋邊我哋邊我哋 係，因為我仲有好多問題想問啊嘛。啲問題 留翻29嚟問啦。 留翻29號問。 O K O K， 我哋呢次到呢個位置。 好， 拜拜拜拜拜拜。